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，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。 我是张毅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，有音乐，有故事。 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，北京青年广播，我是张毅，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。2015年9月1号，距离我们分手那天已经过了2年4个月02天，而距离我们相识已有4年整。再往前推算，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从朋友口中知道对方的名字，不算不知道，在我为数不多的生命里，你的名字已经占据了5个年头。而在我仅有一次的感情里，你的名字写满了心房。也正是这个名字，在曾经那段痛彻心扉的日子里，一笔一画的在心房刻满了伤口，以至于过去这么久我仍未忘记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你与我是一个禁忌，好友疲于安抚我暴躁的脾气，我也懒得搭理他们。好在世上有酒肉朋友这一类别，于是我便整日与他们喝酒，他们不会问东问西，只要喝得开心，谁管你为谁而喝。那是啤酒白酒洋酒，只要是酒便来者不拒，晚上便各种理由不回家，然后一吐吐得昏天暗地。那时每天早上顶着宿醉的头疼，环顾四周，陌生的房间，熟悉的摆设，标准的酒店设施，头疼的是真的头疼。庆幸的是屋子里只有我自己，我以为我能像包容你一样放纵自己，到头来却发现你是你，我是我。春光乍泄里，李亚辉说，寂寞来临时，所有人都一样，或许真的都一样，不一样的是每个人排解寂寞的方式不同而已。我不想细算你有多少任女朋友，更不想细算你跟多少个女人上过床。我不曾管你抽香烟、水烟，甚至大麻。我从没怪你喝得烂醉，不管我在生病，硬是要我陪你聊天到天明。我知道你做事有自己的尺寸，我知道你把自己比作困兽，只有无尽的放纵，才能证明你的自由。我知道你爱拱手交错时杯子碰撞而生的清香，你爱灯红酒绿醉人真儿的交响乐，你爱吞云吐雾后似幻似真的吹嘘。所以你经常跟我说，烟抽的是寂寞，酒喝的是情怀。夜凉风习习，突然想起了你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，越到后来越难轻易地想起你，就像这次，虽是突然，但也有迹可循。前几天好友问我，还记得你吗？有没有联系？是否想念？我想着摇了摇头，他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。这些话他藏在心里整整3年。他说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，什么事也难不倒我。他也坚信我是一个果敢，敢作敢为，不听任何人劝导，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的女孩。直到那晚，我敲开 他家的大门，他才意识到我也有孤立无援的时候。他说我刚失恋时，他连句话都不敢多说。那时我就像一个易碎的瓷娃娃，啊不，听风平更准确，仿佛风轻轻一吹便会倒下，碎成一片一片拼不成的样子。我不知道当时是否有他形容的那么夸张，但那种痛至今记忆犹新。他问我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还会不会选择和他在一起吗？我仔细揣摩了这个问题，或许许多人分手便开始后悔，恨不得从未开始这段恋情，这样两人至少能做朋友，这样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焕然一新。可我不后悔，我回答他，我还是会选择在一起，无论是千次万次的再次选择。尽管结局不甚美好，但是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可以说造就而成如今的我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。有人说，若如他日嫁的良人，必谢当年不娶之恩。我想说，感谢当年陪伴之情，唯愿他日寻得良人。其实你不爱我，我不怪你，但你又为什么和我在一起呢？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让我看透了爱情，和你分手时，你让我了解了寂寞，而和你分手之后的日子，我自己习惯了孤独。我曾以为我会恨你，我一生中无数的第一次都交付给你，而你回报了我一句好聚好散。但不可否认，你教会了我如何抵御这残酷的世界。对你道一句谢不为过。还有，我不恨你了。最后，愿你幸福。 路灯下的恋人，都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得难舍又难分。曾相爱的光阴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路灯下的恋人，就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亲吻，爱得难舍又难分。曾相爱的光阴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若再相遇人海黄昏，你是否还记得我的眼神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有你我的青春才算完整。感谢曾经你的认真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。

比如靠在栏杆上，低头看谁的镜子，直到所有被虚度的时候，在我们身后长出宝宝的翅膀。我已经虚度了时间，它经过我，疲倦，像从未被爱。 在另一个城市对我说，在这边的几年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们终归是太遥远了。不光是距离，每天我都在害怕，害怕每个早安晚安和那些不必要的寒暄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再也不敢看，也不敢去确认，你的生活里全部都是我了。因为我的未来里好像已经没有你了。我想要的是一个能陪着我并肩而行的人，不是一直在后面追着我却让我一直遥不可及的你。我们分手吧，不要再联系了。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当时的心情，也没有想过他会对我说这些。好像一直以来我的坚持都像个玩笑，所有人听得聚精会神，可一笑了之以后就各自走出了这场游戏，只留下一个讲故事的我在原地自言自语。过了很多年，我们已经不再那么遥远了。他在联系我，是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，我没去，一个人回了母校。

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，敬请关注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，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允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 98.2 ，AM 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点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一天的忙碌过后，让音乐伴你入眠。晚安，活力 Music。 坐在计程车上，看着窗外妩媚如你的夜色，忍不住微微眯起眼，让一番甜美的构想出现在盈满思绪的大脑里。我想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，哪怕是夹杂在繁多的楼宇中，显得那么普通的一户，一盏不需要太明亮但要精致温馨的灯，一间干净且充满香气的浴室，一张容得下我们所有疲倦的床，然后我们躺在上面，小声地说一说一天又一天的大事小事，浅浅淡淡的听着你的耳语入眠。我们可以一大早出去跑马路，拎回两份豆浆油条做早点，也可以蜷缩在沙发上看着电影度过一个闲暇的周末，可以一起听着一些优美的歌曲，喝一喝下午茶，可以穿着拖鞋手牵手逛逛小超市。我们可做的事情有那么多，多的就像今天夜空中的星星。我想在情绪失落的时候，有你电话里绵绵细细的声音，我难过的时候哭不出来，听听你的声音也好。倘若我累了倦了，可不可以开着电视机握着你，孩子般睡去，所有的不想都不被勉强。我想在你哭的时候穿上厚厚的玩偶服，扮个大笨熊哄哄你。我想藏起你所有用来擦眼泪的纸巾，让你永远也没有理由哭泣。我想用24颗牙齿吃饭，嚼口香糖，用8颗牙齿对着你微笑。我想大声告诉你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。我想和你一起浅浅淡淡的生活，分享每一天的平凡，每一刻的幸福感动，每一秒的丝丝甜蜜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奢求， 反正我也早就习惯了奢求，我在人群中寻找着你，却一无所获。至今我还找不到那样的你，那样让我能收住所有的烦躁不安的你。我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出现，最好不要太早，那样我容易让自己因为年轻的固执和不懂珍惜而失去你。最好也不要太晚，那样我长久的孤单，一个人的习惯，也许会让你没有安全感。徘徊过多少橱窗，只为给你挑选一只约定余生的戒指。住过多少旅馆，最终还是要回到那一间属于我们俩的房间。我想在你掌心圈一条只属于我的红线，让你的每一个转身后都是惊喜和欢愉，都是流年中难以忘却的这一天。那一天在浅浅淡淡中和你度过人生中起起落落，我想和你柔软了每段僵硬的时光，和你浅浅淡淡的生活。 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，看不到的内心都忠贞，执着难得，总不会辜负你的单纯。谁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，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。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，很痛忍一忍，回忆留给会痛的人。爱免不了悔恨，放下指纹就

我才收起在你身上的视线。可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，人物地点却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你的胳膊间挽着一个女生，她的身份显而易见。你们一起走进了一家婚庆公司，你们来筹备你们的婚礼，而我是这家婚庆公司的老板。我还没想好是该和你说好巧还是你好，你就已经主动伸出手来对我说，我们的婚礼就麻烦你了。想一想曾经亲密无间的人对我说麻烦，可是我却只能扬起职业性的笑容，并回握住你的手说，感谢你们的信任。不仅有些讽刺，我突然觉得有些委屈。我和你爱和不爱，那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而现在我却要作为第三个人来见证你和另一个人的幸福。你说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给你们推荐了店里最优秀的婚庆策划师，还叮嘱财务给你们最后的账单打八折，最后自己匆匆离开。我真的怕我在店里再多待一秒，就会泄露我满心的嫉妒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说我们不配。我是每次考试必打小抄的学渣，带坏了半个系，和我一起作弊。而你却是每年都拿最高奖学金的学霸。你的辅导员也说你眼光不好，竟然看上了我。可是纵使再多的人都说我不适合你，你也总是宠溺地看着我说，我们如此互补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。直到大四第二学期，你突然一本正经地问我打算毕业了做什么，我想都没想就说出口，当然是做你的老婆。我以为这个答案一定会哄你开心，却没有想到一向温柔的你第一次对我冷了脸。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你很严肃地对我说，大学四年你玩就玩了，可是毕业了你难道还要继续像现在一样不学无术？那时候我小气敏感，觉得你不过是在为不想娶我找个理由，于是争吵分手变成了我们最终的结局。刚和你分手的那段时间，我曾不止一次在深夜痛哭，怎么也想不通曾经如此宠我的你就这样经不起我的一个玩笑。你不知道那个年纪的我并不是想要像你说的那样一直不学无术，我也想象过很多次我以后的生活，可以找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也可以是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。你不知道无论是朝九晚五还是做一个家庭主妇，我的设想里永远都有你，为我们的生活朝九晚五，或为你做一个家庭主妇。可是我们终究还是散了，我没能朝九晚五，也没有做成家庭主妇。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开了这家婚庆公司，生意还不错，因为每一个新娘都喜欢她的名字，叫做等你。我想象着或许有一天我能够等来那个半路离我而去的你，没想到你今天真的走进了我的店里。 还带着笑颜如花的未婚妻，你和她十指紧扣的手刺痛了我的眼睛，也让我彻底死了那颗等你的心。而今你觅得佳偶，我也只能祝你们恩爱白头，请你原谅我不能大度周全地亲自为你策划一场婚礼，因为我爸在主婚人问新娘是否愿意嫁给你的时候，比他先说出口那句 Yes I do。 今天等你，等来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再等你了。 花开的时候会想你，却不敢告诉我自己，一颗心为你打着伞，眼睛却为你下过雨。飘雪的时候会念你，任由相思无能为力。当岁月掀起爱的潮汐，彼此错过了就该放弃。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时光已经消失回不去，就像当初情在何起，缘来缘去都是天意。我不会在老地方等你，一切都像在随风定雨，有些曾经走得很快依然清